奇县云仙市一小时雨量近80毫米，福冈县部分地区的每小时雨量亦都达到40毫米，预料雨势仍然会持续。气象厅话，受到持续季节性降雨和低压系统影响，日本西部天气变得不稳定，预料九州一日降雨量将会达到300毫米，多处山泥倾泻和水浸风险上升，亦都可能出现强烈阵风甚至龙卷风，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593点，总成交金额135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1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跌7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8.5，跌28.5。中国生物制药9.98。跌9毫，阿里巴巴239.8，跌6.8，中芯国际25.7，跌两蚊，美团点评190.8，跌8.2，中国平安83.1，跌1.65，小米集团15.16，跌7.8，港交所360.6，系跌15.2，华夏沪深300系报51.12，跌2.38。斯摩尔国际36.95，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74，瑞士法郎8.387，澳元5.495，加元5.779，新西兰元5.139，欧元9.0014。每百日元对港元7.2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41。港金现价报174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38美元，卖出189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慢车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那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一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太过多此刻太重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将开箱二数同一乐听左右下次，刺激充实我二窝，攻击隔膜线。你歌曲称心就生，我令你满意。 这两个钟的骚动音乐 再会谋定躺里此刻情愿准睡 搵来对 Boogie Playboy 新的派对作品带回你去五十年代的一个爱情故事新歌的今天叫做南洋别恋如果来到2020年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呢可能约会之前先要问你一句喂咩先你有冇楼㗎 要乜有乜买乜到底有乜嘢需要一年等你帮阿妈爸爸请有地球。放租放盘放手放心你交得俾我等我帮你手如果未退休。用青春收购转流一直都去公共楼。 Hi, 年数够紧，我都比我大。 人越琴越冇运，唔好再谂点解释个原因。立即分身，穷就无谓再望，求生要有恨。 No Way Boys 有新的派台作品，很有本土味的这首作品。你呢？打拼了整个礼拜，距离上楼还有几大步啊？新歌的名字叫做 That's Why， 跟着这首歌是英文歌来的，但是同样都有那种的本土味。找来有黎晓阳舊的作品。 Born in Hong Kong, raised in Taipei, I like dim sum, it's my food. Laughing to eat in Taipei, go out to Kowloon City Lao.In Hong Kong, Alice Rock, gotta find some party time to kill time. Nothing to do in Hong Kong. Find some job in Kowloon City now. Johnny Depp is my friend. He is tall, nothing like me. He tries so hard, but he sucks so bad. Oh, come with me, we're Kowloon City now. Still have Kowloon City. Somebody solo! One, two, three, four! My England ain't no good.

Oh baby, I miss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最靓就星星，点知包嘅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大嘅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 bling bling， 每日翻屋企随时约定，或者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欢迎香港呢三位嘅男仔嘅合唱嘅作品。今日有 JNY 啦，今日有 Delta T 同埋有宝琪。新歌叫做 Can't Stop。 你在巴士站那裡想攞他的 IG， 又或者想攞他的電話，那個結局是怎樣的呢？都是攞不到的。至於為什麼呢？跟著這首歌可能給你那個答案給你。 春风吹吹，心宵到破晓，今天的旅途可以揭晓，仲系有梦中你我在渺小，车灯闪了， 车灯闪了， 出发了。 Cause when I'm loving you， 你在巴士站等巴士，但是人家有个车车到你门口。欢迎我林德晨加埋我 Jude On the road。 金色的忧郁倒映你眼睛，灰色的铁路装了叹息，热闹是环境偶尔也冷清，孤单一个，怎么这地球在发抖，怎么这路途太颤抖，或者我俩未舍得放手。 Cause when I'm loving you， 因为你燃烧，所有错失固执通通不紧要，愿我就放尘嚣，由失去到得到你指示，岂有过一些差错，让我跟你继续剖析困扰，人类的可笑，坐在破裂时开始呼叫，收不得动这最爱。 Cause when I'm loving you， 为你燃烧，所有错失固执统统不紧要，沿路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一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患者是港泰护老中心一名74岁的院友，累计至今有16人不治。联合医院公布，死者是一名74岁确诊男病人，7月9号入院接受治疗，期间肾和肝功能出现衰竭，病情持续恶化，直到今日下午12点48分离世。消防处职工总会表示，三名消防员确诊，分别是一名驻守长洲灭火轮的消防队目、青衣南消防局的一名消防队目和一名队员。另外，水务署屯门滤水厂内进行工程的一名承建商工人确诊，话事件对食水安全无影响。厨房话，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寻日，他昨晚接获通知确诊，目前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那名工人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上班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水务署已经即时安排全面清洁和消毒滤水厂，并且与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亦都已经提醒所有人员需要注意个人卫生，如果发现身体不适，必须马上求医。政府在社交网站专页天马台表示，再有虚假消息指行政长官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下星期实施禁足令，停工停市七日。政府澄清绝无此事。政府说，两日前曾经澄清没有计划实施禁足令，对于一而再、再而三意图引起公众恐慌的虚假消息予以强烈谴责，提醒市民对于网上流传的消息必须从正当和可信赖的渠道查清真伪，切勿轻信谣言，亦都不要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广传。美国政府下令中国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总领事蔡伟说不承诺关闭领事馆。蔡伟接受美国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对闭馆决定表示抗议，已经要求美国撤回闭馆令，重申驻休斯敦总领馆将会继续开放直至另行通知，领事馆仍然正常运作，会看明日情况有没有变化。对于外界传闻总领馆焚烧文件的消息，蔡伟批评当地传媒炒作，指各国外交机构碰到紧急情况都会按惯例采取一些措施，没什么大惊小怪。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个星期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6点，跌656点，总成交金额1,47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1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跌7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5蚊，跌32蚊。中国生物制药9.89元，系跌9.8元。阿里巴巴238蚊，跌8.6元；中芯国际25.65元，跌2.05元；美团点评189.2元，跌9.7元；中国平安83.15元，跌1.6元；小米集团15.02元，系跌9.2元；港交所359.6元，跌16.2元；华夏沪深300系报51.18元，跌2.32元。斯摩尔国际37.1元，跌9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6.24，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44， 人民幣 7.022， 英鎊對美元 1.273，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0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2。 港金現價報1750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94.55 美元，賣出 1895.5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的交通而家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丽业街。之后提大家，在半山的波老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近住宝德台的一段波老道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和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做你，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有 Rubber Band 嘅六号啊 ，Hello 你好 ，Hello 系 Eric， 你好啊，喂嗱，收到你首系身体健康啦，都系啦，即系连续两次同你嘅访问都系喺电话度进行嘅，希望下一次真系可以系面对面可以同你邀请你上嚟直播室嗰度做访问啊， 地铁口面交嗰啲咯， 系咯，喂嗱，收到你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嘅，系啦，咁啊，我觉得都算系可以贴喺屋企嘅挥春嚟噶啦，即系俾香港人或者全世界人都啱噶啦，叫做百毒不侵。嗯， 哇！不知從何說起喎，而家啲呢首歌其實百毒不侵咯，咁其實係即係由19年籌劃嗰張 I 碟裏面轉眼間已經派到第五首歌啦。好老實說，呢首歌本身都未必可能係三首要擺要派嘅歌嚟嘅，因為嗰個世界環境狂轉啦，咁所以就覺得啊呢段時間我哋不如又派下歌咯咁樣咯。啲歌做咗喺度嘅時候派下歌咁樣，咁咁就係咪話佢係一個即係 side track 材料咧？咁to be honest， 可能第一下聽覺得係嘅，但係後面慢慢覺得又唔係喎。你轉個角度諗，就係可能係一個俾多啲面向，即係全面啲認識呢張碟啊。即係我呢張碟，因為係用 big band 去 crossover rock band 嘅音樂啊嘛。呢只《百毒不侵》就係見證到嗰種。 有個好鬼惡嘅態度喺度，即係比較暴躁嘅態度喺裏面。 係，但寫嘅時候已經寫嘅時候係未經歷呢一切，即係今年嘅一切發生嘅時間嘛。 我記得係幾時寫咧？應該係舊年八九月。我真系唔記得自己， okay. 即係總之係19年嘅後半年啦。咁我都印象深係我就走去同阿雷柏希一齊去諗嗰個旋律，即係呢隻又係小弟開始用 GarageBand 嗰個軟件，咁、 okay. 就揾到一啲我好中意呢種低音吉他嘅 riff， 即係開始你聽到兩樣嘢最突出啦，一個就係偉嘅 bass 啦，一個就係、是、我哋編嘅嗰啲 horns 啦，嗰啲好有侵略性嘅 horns。咁呢兩個係先有個 bass line 先嘅，咁我就喺個電腦前面就哼嗰個 verse 嘅嗰個旋律先咯，幾多叮噹噹噹，即係開始咁樣哼咯，因為呢個都幾 personal 嘅，即係我自己又中意聽有隊外國樂隊叫 Black Keys， 另一隊叫White Stripes， 兩隊都係二人組合嚟嘅，呢啲嘢都係好有啲邋遢除咁樣，咁佢就慢慢又帶住呢啲有嘅嘢入 band 房，又同隊友一齊 jam 埋嗰個 chorus 咁樣，咁我仲記得其實jam chorus 嘅時候，即係讀個 chorus 嘅時候，即係阿黎媽提大家，已經唔好又似翻以前某一首叫做《動物兇猛》喎，即係 Hours 嗰只 F.O.B 嗰只歌。 救命！沒有敵像亞裔硬漢殺手。救命！插穿肝膽一夜受盡千刀。一山西牛王，绝望救命，八孔千疮如何一集推倒？雾从来吞山将不去，渡向超生，从来吞几多海错无法转运，排地偏偏给你吃光了，我独在沦陷。 因為其實好容易去到一上高音就係唱到嗰啲，咁所以就而家得到而家呢個咯。咁樣正正係其實嗰幾個音咧，你問我歌詞先定係曲線，咁肯定係歌詞後嘅，因為嗰幾個音係都唔知填乜嘅，就從來之不就覺得發到不出好啱音咁，咁就即係佢可能佢有權係可以成為一首好嗰啲嗰啲青春 band 嗰啲歌咧，啦啦啦啦喺度 U 咁樣，呢 兩啲 揾一個啱。系啦，啱嗱，你自己讲系啦， 系啊，嗰类 一个啱数，啱即系唔好个啱数啦，好老土呢个字真系，即系一个即系个可以提升到、提炼到佢嗰个潜在嗰样嘢。其实我觉得百毒不侵，就个音系啱，因为其实我填词就好少嗰啲合口嘅字嘅，即系侵啊呢啲字咧，好难唱得好听。咁但系觉得喂唔系，即系个脑里边系弹出呢几个字，于是就有咗呢几个字，就啱啱佢系位于个 chorus 咁嘅佢个位置咁啊，于是就可以叫做可能让我哋first 同埋个 chorus 都谂到点行啦，点写啦。 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用植物接种轮向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斗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poison, poison. 我記得是之前上一 plug 的時候咧，即係 first date 啦，咁即係你自己都有在你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即係啊有 credit 翻，即係有幾位嘅女士咧，即係俾咗啲唔同 inspiration 你啦，同你合作啦等等咁樣嘅。咁而今次咧，你就俾翻幾個 credit 咧，就係、是、又係一啲幕後嘅團隊啊。咁譬如頭先雷柏希你講咗啦，即係同你一起參與創作幾位朋友啦。咁然之後咧，你都特別有提到咧，就係、是、同你配唱咗好多次嘅 engineer 啦。跟住另外有一個就喺加拿大，就係同你做混音嘅 Gabriel 啦，同埋你哋今次呢個 single cover 嘅 artwork 嘅一位創作阿 DC 嘅，今次佢哋三位嘅參與嘅程度係點樣樣噶？ 其實如果按翻時序講下 Jeremy 先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配唱咧，就有陣時即係咁多年都係有陣時就自己衝入錄音室就嚟噶啦，咁有時即係如果譬如嗰只歌可能即係阿黎係佢寫嘅，咁佢參與多啲嘅時候，佢就會喺度指導咁樣咯。咁但係呢只歌都要 mention 翻阿黎，因為正點解話配唱咗好多次咧？因為想揾一種就係嗰啲侵略性嘅聲啊，惡少少嘅聲啊，惡耶啲啊，生在係未飲一啲好刺激性嘅飲品咯，同佢唱嘅啫。咁即係自己不斷演繹一啲好惡棍嘅聲咯。咁但係即係第一轉翻嚟嘅時候，其實就即係譬如阿黎都好直接話，其實就好似有啲咗做作喎。咁於是佢講完之後，跟住我再入去唱，咁仲前後又錄咗可能三個 sections，比較多啊呢個歌 係。哦、，OK。咁頭先提到另一位咧，就係、是、喺加拿大同你做混音嘅呢位啦，阿 Gabriel 啦，Gabriel 唱。 Gabriel 係 啊， 係啦。 Gabriel 係其實咧，The Hurst 嘅 Herman 啊， 係 Herman Wong 係啦，佢介紹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如果要追溯本源咧，就去翻。Hours 大啲裏面嘅接軌時刻，同埋阿正影一首即未來見啦，都係阿 Gabriel 幫我哋 mix 嘅，係啦，咁就掉去俾呢一位移居咗去嘅多倫多嘅朋友，咁佢好好咯，即係其實成日都即係互相就開大家，即係我哋有時夜晚同佢傾一啲我哋嘅諗法，咁佢就可能早上起身，咁調翻轉有時我哋晏晝。試過之前好似係醒未定係邊首咁樣，都佢可能已經係等緊三四點，我哋仲係好鬼多，雞都唔斷嘅，即係我哋有四個隊友啊嘛，加埋雷柏希有五個人，咁好多人有好多嘅意見，咁佢都係可以去到四點，佢都要等我哋意見，咁其實即係好唔話得啦，基本上，同埋佢嗰個聲就其實係好有聲嘅，係咯，咁所以就即係之前都幾次都唔記得 credit 翻佢，因為之前每一隻。即係喺呢張 ID 都係佢做幫手做 mixing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有陣時，譬如睇到你哋俾 credit 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一般聽歌就你知我哋普遍好多人都係聽歌詞啦，咁有啲可能會聽下個 melody 啊、編曲啊咁樣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崗位嘅一啲朋友，佢哋嘅付出都好緊要嘅。即係頭先你講 mixing 就係其中一個點樣令到首歌可能個層次啊，或者個氣氛會做得再好啲嘅一個嘅一個位置咯。 即係其實 Patrick 女都俾咗啲心機落去層次嗰度咧講得好好嘅，即係其實即係嗰隻 少啲聽到嘅嗰種咆哮聲，即係用管樂用 brass 嚟做嘅咆哮聲，其實係佢我記得佢第一日作緊個 demo， 佢已經揾到，喂，就係呢隻聲可能就啱呢種咁樣嘅邋遢啊、粗鄙啊嘅感覺。另外 ，Jeremy 都叫我唱好多唔同嘅低音啊、高音啊，咁所以其實啱啱嗰次喺一個電視台嘅做喺 view 唱都開 program 嚟聽啊嘛，即係都有好多條自己原來我自己都忘記，原來唱咗咁多條呢啲低音啊、高音啊咁樣。 系咁出到嚟就可以有嗰种头先讲嘅层次感啦，咁样 都几开心有呢只歌单。 OK， 咁而另一个咧就系、是、你话今次做个 cover art 啦，即系嗰个创作人叫 DC 嘅，系啦，因为其实同上次 First Day 一样啦，即系今次都唔系用相嘅，即系用一幅画作去到做你哋 single cover 嘅。系啦，咁啊 DC 系同你哋点认识，同埋可唔可以解构下嗰个 cover art 咧？其实系有个男人就瞓喺一个类似手术台上面啦，咁然之后身边就围住好多只黑衫，跟住戴咗一个好似鸟嘴、一个雀嘴咁样嘅面具嘅一班人咁样嘅。 正解。咁先讲同 DC 嘅渊源，其实 DC 就系、是、天女当时仲系喺 office 做工作嘅时候，做 PR 嘅时候嘅 designer 同事嚟嘅。 系。 咁佢哋嗰陣時就同另一位啊 Kenji 咧就一齊去設計我哋嗰、那個啊 outfit 嗰個 logo，即係唔係 outfit， 即係我哋 rock band 個 logo。 係， 大家當時佢哋都講一句説話，我哋好中意啊，即係希望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咁呢個 logo 其實一啲都唔花巧，但係就好有力量咁樣。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一個中間一個大 R， 跟住一個細嘅 B 字，嗰個就係佢哋兩個嘅作品。咁係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關於、那個。系啦，关于今次个 cover， 咁其实咧呢、這个系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欧洲嘅医生嘅造型嚟嘅，咁系叫鸟嘴医生。咁其实佢哋咧戴住嗰啲咧就系、是、第一代嘅防毒面具嚟嘅。 OK， 系啦，咁因为嗰阵时咧佢防嘅毒咧就系、是、一啲鼠疫啊、瘟疫啊诸如此类嗰啲嘢。 系， 其实我哋系二次创作咗一个欧洲画家叫Rembrandt 嘅一幅，即系叫做。The Anatomy Lessons of Dr. Nicholas Tube， 即是一个解剖堂、okay. 是这幅东西。那我们那些企位就是来自这幅画，来自创作这幅画这样。 咁 跟香港电台一个节目都有渊源的，因为话说尹漾要做这幅 cover art 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个即是三十一台的电视节目，叫做他买回来的应该德国人的历史纪录片，叫做三十年战争。咁去到最尾嗰幾集就即係有啲咁嘅鳥嘴醫生，咁覺得呢個形象幾有力量喎。咁神出鬼用之下，覺得同呢一個 cover art 即係可以代表到百毒不侵呢件事。 所以其實佢就好 iconic， 因為呢一個嘅造型咧，即係呢班醫生嘅造型其實好 signature， 好似係當時黑死病嘅一個嘅 iconic 嘅形象咁樣。咁就食翻百毒不侵就好 make sense 啦呢件事。 係啦，係啦，都可以咁講係。 OK， 哇，幾多呢啲 detail 嘢咁樣嘅其實都。 咁啊，都幾開心嘅，即係有陣時去，即係你寫一隻歌出嚟，或者大家一齊寫一隻歌出嚟，然之後你可以讓喜歡隻歌嘅人都好，或者見到呢幅圖畫嘅人都好，互相去留意，咁然之後產生一啲。即跨咗界別嘅共鳴啦，我覺得幾開心咯。 所以咧，我係幾期待就係、是、啊，慢慢而家因為你哋每一首歌都有一個好完整，即係包括 artwork 啦，然之後 music video 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諗啊，將咁多首歌，然之後引申落去你哋嚟緊呢一張嘅專輯嘅時候，咁我幾期待究竟呢張專輯成個 presentation 會係點樣樣咧？ 多謝。其實我就想大家都多啲去 focus 因為張碟其實就一個字嘅 I 字嘅，即係嗰個今次就反行其道，就同之前可能譬如叫 connected 啊，可能譬如叫 easy 啊，可能會有一個大啲嘅指向性嘅大碟 concept。今次有啲唔同，個 I 字可以讓你解讀好多嘢嘅，即係可能佢孤島人嘅時候，你可能諗到係一座島嘅 island 啦。咁你然之後可能係百毒不侵，其實有同事都。幫我哋查過字典或者問我哋，如果呢個英文太台叫 invisible 好冇啊？即係即係 invisible， 即係打唔爆嘅，打唔爛嘅，咁又得唔得？即係其實喺而家呢個世代咁即係咁多事啦，即係19年到20年，咁其實真係你好難揾到一個好靚嘅切入點去講你嘅心情係點樣咯。反而我又覺得而家叫翻 I， 正正我哋而家 即係單就未出啲禁足令啊，就禁啲嘅嘢啫。即係大家都回歸翻一個人，即係好 alone 啊，好孤單啊，好一個人要面對疫情，要面對隔離啊，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個 I 字咧就好有冥冥中真係整定，佢有佢嗰個想講個故事個力量喺度。咁所以即係撇除呢個之外，我自己又覺得又想大家 focus， 因為真係有啲點講呢，有啲唔好彩嘅，因為如果原定計劃，其實我哋希望係可以有多啲嘅時間、空間、篇幅去講多啲每一張每一隻碟都係同一隊大樂隊去產生嘅 crossover 去做出嚟音樂，即係呢個都係你開初 I 碟都係想大家啊試下 focus 多啲音樂啊，好似頭先 Eric 你話齋，即係香港人可能聽歌詞先，即係先至係做其他嘢咁。咁今次就調翻轉係。曲系想话俾人知，其实用呢种方法，我哋都做到几种，即系我哋尽我哋嘅可能性，尽我哋力量去做多啲唔同嘅同 brass section 共振嘅音乐咯。 所以我觉得系 so far 咁即系呢个 journey 啦，即系大家可能觉得 brass section 嘅嘢咧，就系有一种概念嘅啫。哦，华丽咯，好高级咯，好高贵咯。但系其实喺你哋嘅呢几首歌入边，已经有好多唔同类型嘅 presentation 放咗出嚟啦。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 OK， 咁啊，期待快啲听到你哋。呢一張嘅專輯，今日要多謝曬六號，咁啊身體健康， 大家望啦， 好啊 ，take care， 好啊， 好啊， okay， 遲啲見，拜拜， 拜拜。 誰在今夜小遍天地，實現逃避，分析社會大腦當機。怎分是非，专心防空才是道理，风光明媚。能枯死，只管自己孤岛人生活无动气，开心作日记。这地球太大，没法放弃求正理解。这地球太大，来吧快快乐无根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我。一天到黑到坐方到没问前路，视力未觉渐迟钝到，一切糊涂及碰壁境自觉很好，不懂去烦恼。这地球太大，害怕放弃求正理解。 小时内关闭。美国驻华大使馆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未有收到官方通知，驻成都总领馆的电话查询热线就未有人接听。微博图片显示，大批公安在驻成都总领事馆附近戒备，亦都见到有消防车。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过去一日新增260人感染新型肺炎，累计确诊超过10600宗。日本全国正是连续四日长假期，日本政府原本计划推动国内旅游振兴经济，但由于疫情突然恶化，包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内的官员促请民众长假期间避免外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个星期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0点，跌552点，总成交金额16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1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跌7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7元，跌30元；阿里巴巴239.2，跌7.4；中国生物制药9.92，跌9.6；中芯国际25.6，跌2.1。美团点评190.7，跌8.3；小米集团15.1，跌8.4；港交所360.8，跌15元；中国平安83.45，跌1.3；华夏沪深300系报51.5，跌2元；斯摩尔国际37.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76，瑞士法郎8.383。澳元5.491，加元5.774，新西兰元5.14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5。港金现价报175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39美元，卖出189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红隧嘅九龙入口受到较早时啦曾经有坏车影响啦，而家喺红隧九龙入口三线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至于道路工程，在油塘的高超道，因为有道路工程，高超道去三家村方向，近住高长院高飞角对开的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以及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肥胖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心脏病、高胆固醇、糖尿病同埋部分癌症嘅风险噶，记得要留意自己嘅体重啊！好啦，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陷，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之后嘅苏导音乐啦 ，Hi King，Hello 啊 ，Eric 啊， 你好啊， 我好中意你开头呢把声啊，好想打你啊，真系， 好啊，我 keep 住啊。 喂，认真问一下先，虽然依家即系睇 live 嘅心愿即系变得越嚟越渺茫啦，但系都忍唔住问一下，有冇啲好想睇嘅 live 表演啊？ 有啊， 例如咧 ，Rubber Band。 OK， 因为佢哋咧，其实本身今次系加咗即系 Big Band 啊， 系啊，咁然后咧，其实佢哋本身喺年中嘅时候 ，suppose 应该已经出咗碟噶啦。 我会特登喺日本请到嗰对 band 翻嚟帮佢哋做翻现场。 系啦，咁我就觉得啊，如果现场睇到佢哋咁样玩佢哋张碟嘅新歌咧，我觉得系好吸引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最想睇嘅 show 嚟嘅。 嗯， 系啦，冇乱。 哎呀，咁咧 好好啊， 冇啦，真系冇啦， 真系冇喎！我即时谂到，同埋我暂时唯一谂到都系 Rubber Band。 OK， 咁其实咧，唔 紧 要嘅，其实冇系好事嚟噶，因为会好痛苦啊嘛。因为你想有，但系一路 keep 住都冇嗰样嘢。但系因为其实 live show 对于我嚟讲就系咁噶。我记得三年前咧，即系有阵时。做嘢好辛苦，嗰排 keep 住要出去跟手拍嘢，仲系拍古装，完全系攞咗我条命咁滞。 你拍古装？ 系啊系啊，即系帮同事会帮佢借衫，借晒古装嗰啲衫翻嚟啊，咁样系好，我觉得好复杂嘅一个 project 啊。咁连续两个星期系直踩咁样，咁但系嗰时真系好辛苦，唯一坚持令到我坚持落去，每日都坚持翻工咧，系因为我知道两个星期之后夜晚咧，我会睇到艾怡良嘅 live show。 哦， 即系 live show 其实对于我嚟讲系有呢一种嘅作用的， 吊命嘅 系啦。咁但系而家都完全。我可以去找边个吊住条命啦？ 冇啦，香港暂时难啲噶啦， 好辛苦。但系其实我想讲，本来咧我系有一个吊命嘅，我嗰时直情觉得，哇！你呢个 show 仲唔系特登开俾我？就系其实咧介绍，今日就系想讲呢一个。其实咧喺台湾咧，台北同埋台中都有呢个场地嘅，就是 Legacy，就系喺华山入边嘅一个表演场地啦。咁样，咁其实咧嗰个表演场地佢有好多唔同嘅啲品牌，即系已经建立咗嘅一啲 live show 嘅品牌。咁今日想讲嘅一个就都市女性，其实我哋之前都轻轻提过嘅咁样。咁佢系2010年开始，去到今年已经第10年啦。每一年都会揾6位女歌手，唔同音乐种类嘅女歌手，佢哋做一张自己想表演嘅 playlist 喺入边表演。今年咧，唉，其实之前我睇到9M88有一场系11月14日， 哎呀， 撞正我生日啊！我仲话、哎、你仲唔系特登开俾我庆祝我生日？ 特登开俾你嚟香港搞啦！ 喂呀， 喺台湾搞 呢个人真系好唔识情趣啊！讲翻啲好听嘅相得唔得啊？而家咁凄凉嘅日子， 我系咩？黑心 传媒啊，咁样。嗰時即係我之前咧有一段時間都盛傳咩10月會通翻關啊，諸如此類啊嘛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令我覺得，唉，有冇機會咧？有冇機會啦？好啦，咁而家睇落都渺茫到不得之了啦，咁、 啊、 樣啦。 下年啦， 係啊， 係咯、 啊，下年都唔知係咪佢唱咁樣， 未必噶啦。 但都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啊、即是今年沒得看，下年如果有機會買到票的話，因為這個真是一個台灣很出名的、live show 的品牌的，就叫都市女星啦、嗯、那個 slogan 就是還好有他們，還好有他們、哦、這樣啦。我記得呢其實那個 show 呢真的搞識我很多東西，例如我沒有記錯呢是16年14年這樣我去台灣旅行的時候呢，我見到他的捷運站很大的 banner、哦，嗰一年咧，令我認識咗 Yoyo 岑靈兒。 OK， 因為Yoyo 係嗰年嘅嘉賓，咁嗰一年嘉賓又仲有盧海鴻。 哦， 係啦，咁咧我冇記錯咧，係我都係有睇過一場 live 嚟嘅，都係係我唔記得咗係盧海鴻嘅 live 啊，即係都市女星嘅 live 啊，定係藝娛圈都市女星嘅 live。 OK， 但係我好記得那個 live 咧有一個好笑嘅，即係佢兩個合唱咗一首歌叫做《了不起》。 係 咁嗰首歌咧，其實原唱係阿 Alan 盧海鴻。 係啊 咁然之後咧，作詞嘅咧就係盧海鴻加藝娛圈、嗯，作曲嘅就係盧海鴻自己。係咁佢哋就喺個 live 台上就分享呢件事。點解會有呢首歌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兩個傾偈。就讲啦，边个就叻咯，系啦，又叻又红，唉，即系羡慕佢。但系你知道我语气唔系 系咯，吓你讲呢两个女歌手，佢哋唔会咁讲嘢噶。 系啦，即系佢就唉，佢又叻啦，最叻系佢啦，咁样。Alan 就有个灵感，佢就写咗一首歌，就叫做《了不起》。 系 咁，然之后佢哋两个就喺台上唱咗呢首歌啦。所以我对呢首歌印象超级深啦。咁、 okay. 呢个都系 live 嘅一啲嘅效果嚟，就系、是、有一啲时候咧，有一啲嘢系。在其他場合你不會聽到的嘛，即係佢唔會喺訪問時候無端端咁八婆講話，嗯，佢叻啦咁樣啦。 係咯，呢啲係電視台。 係啦，又或者傾密偈嘅時候先會有啦。喂呀，難踢啊！ 你又威啦， 係啊，你又你好啦，出新歌。 即係呢啲痛。 係啊，唔好再講啦，版面啦咁 咁今日 嗱，但系今日咧讲呢个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个眼光嚟嘅，因为其实佢公布咗今年都市女星嘅六个嘅阵容啦，咁样啦，咁好多人咧即系喺金曲嘅入围揭晓咗之后，佢话哇，直情系金曲嘅大赢家嘅巡礼啊，咁样啦，因为其实之前我哋讲过嘅好劲嘅，我哋睇好嘅一位呢几年嘅音乐人啦 ，Karen CC， 咁佢会打头阵嘅， 系 佢个主题好得意啊，叫做胶原蛋白满出来啊。因为真系 好 后生， 系、哦、 啦咁样。咁然之后，其实今年又会有严艺格啦，又会有徐怀钰啦。咁呢啲就佢就话徐怀钰系属于佢哋台湾年轻人嘅嗰啲回忆嚟嘅，即 系 讲咗啲周慧敏出嚟唱歌嗰种感觉啦。 系啊，佢系嗰阵时咪有个少女团体嘅。 是 徐怀钰 系啊，我是女生定咩？ 唔记得啦，系有四个女仔咁样噶嘛。 系啦，咁好多人都话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都市女星係有種無限可能嘅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好令人大家即係好驚訝或者好刺激嘅地方咧，就係九音八部會有專場啦。係，其實我想睇冇得睇啦咁。黃若琳會有專場啦咁樣。係、 哦、 啊，即係台中台北都有嘅。 係、 啊，都冇得睇。我、啊、要講嘅時候會心痛講呢啲資料。即系一路个心揦住滴紧，然之后同你讲：哎呀，台湾人有得睇啊！咁样啦。咁另外今日都想介绍呢个咧，其实就系今年台湾应该系入围最多项啊，八项入围嘅大赢家。其实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佢噶，阿爆啊，达库达燕。 哦，系。我记得达库达燕啊嘛。 达库达燕。咁其实佢都会有一个专场嘅咁样啦。咁但系而家主题就未公布，即系实在系令人好期待佢会表演点样嘅一个歌单啦、 嗯。 因为通常咧，佢哋话咧，企上去都市女星的舞台 playlist 是会跟你以前做过的事情完全不同的、 哦、 是例如艾怡良最出名就是她去年19年她有一站是她的 是 她是做了一张全英文歌单 是 即她就唱了一些由小小开始对她影响很深的一些英文歌和自己很喜欢的英文歌 是 即你没什么机会听到的即她不会特地开一场其他地方的音乐会是做这件事啦咁今次咧就揀嚟呢一首作品啦，就係、是、呢、這个阿嗱呢位阿爆黑马嘅入围啦，真係八项入围。呢首歌歌名叫做一到十，咁其实咧嗰、那个 featuring 嘅 party 咧，大家应该都会识嘅，就係之前咧有帮王乐儿做嗰、那个歌嘅一个 disparity， 系 啦系啦，咁佢咧就负责做呢、這个featuring 嘅。 哦， 听完首歌翻嚟话俾你听，呢一首歌系啲乜嘢，同埋呢一首歌咧系令到佢入围咗最佳作词人奖嘅。 来到无里无独的安德门，带走进来。 que más da y da a dar el tambor 族啊，嗰件事我覺得 係啊，咁因為其實成隻專輯就係用台灣族嘅語言寫成，咁我哋之前都有介紹過。咁同埋咧，呢個得意嘅地方咧，其實佢有少少似係我哋細個學嗰啲 A B C 嗰啲歌 ，A for Apple, B for 咩啦，咁咧而家已經 A 唔可以 for Apple 咧，係 for 啲好複雜嘅英文字啦，我都知嘅咁樣。 Administration 因為以後諗住要做辦公室工㗎啦， 要好多好多音節嘅 喺入邊。同埋一定要超過十個英文字母串埋一齊嗰啲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數字歌嚟，佢歌名叫一到十啊嘛，其實就係台灣族咧，佢哋會教啲小朋友我心中有一個願望，希望我哋兩個永遠喺埋一齊，有三個地瓜就啱好夠食，有四個芋頭就太飽。歌詞真係咁噶，五係要 想聽曬佢， 係啦，要三五個好有力量嘅小朋友。六咯之后 咁唔够食噶咯咯，嗰啲地瓜。 喂呀，你份人真系好中意博古啊！跟住六咧就系、是、要打到六只猎物就好英勇咁样咯。咁、哦、然之后就是、去到十啦，冇数啦，怪啦。咁 得意啊！呢啲我觉得 系啦。其实咧呢啲歌词咧系佢同佢妈咪一齐夹粉写嘅。 系。 因为其实佢嘅台湾俗语都唔系好好嘅， 即 系 佢妈俾说话佢听，生三个啊。 系啊。 三个啊。 去打猎啦，咁样唔使食。其实咧，呢首歌头先我话入围最佳作词人奖啊嘛，系佢同佢妈咪一齐入围噶。因为其实一首歌咧，尤其是台湾俗语，佢又唔叻，又要押韵嘅时候咧，佢话佢真系好需要妈咪嘅帮手。所以其实成只碟咧都系佢同佢妈咪合作完成啲歌词嘅。 几有趣嘅， 我觉得其实都几温馨嘅嗬。即系如果真系呢一首歌攞奖，你可以同你阿妈一齐上台攞奖。 系， 嗯。我都想象緊我同阿爸一齊上台攞獎，我阿爸應該會霸住支麥俾我講。 他攞咩奖啊？ 咩有咩奖可以攞？ 我唔知啊， 一巴掌啊，啲烂 gag 咁样， 好老土， 好老土嘅 gag 啊，咁样。所以今日就系呢一首歌啦，即系由一个阿琼今年应该无缘睇，但系都好想介绍俾大家，我觉得好值得欣赏嘅都市女星嘅一个 live show 嘅系列啦，咁样。 系 系唔知边一年，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嘅时候，记得留意一下啦。系啊。 你上网睇翻佢哋以前有冇啲系重温片段噶？ 同埋以前有出碟噶， 系咯， 系啊，有啊。 你咪听翻以前嗰啲先咯。 我想听九 M 爸爸，九 M 爸爸好似旧年先出到。 佢系佢只出嚟旧年。 系啊，我都话十一月十四号你搞音乐会，喺即系我生日嗰日搞音乐会。 系 系啦，咁我除咗要讲呢个消息之外，亦都想大家记得十一月十四号系我生日。 哦，但就睇唔到啲音乐会。 系咯，我真系仲唔系特登搞俾我，但系我又去唔到。 咁你个生日愿望希望系生日前嘅两个月就大家都冇病冇痛啦，咁样。咁你咪有機會可以十一月嘅時候去咯。 咁我而家開始許定係咪啊？ 係啦。 咁你使唔使買蛋糕俾我啊？ 唔使啦。 要啊，要生日。 你都唔喺香港食咩啫？我睇下你唔知。嗱，如果你個生日願望成真，即係你已經十一月十四號嘅時候飛咗去睇九陰八八啦。咁買個蛋糕做咩啊？ 你 係咪得啊？答唔到你。 好難相處啊！而家啲主持人真係，哎呀。到你啊！ 头先今日冇啊，冇谂住拣啲咩去回应你啊，因为头先你提到就系 Disparity 呢位朋友啦， 系冇 错，系啦，咁因为其实先前阿黄嘉怡咧都几好，因为佢其实对上一只 EP 咧，佢系将所有嗰啲系歌咧，好多都会因为佢去台湾啊嘛，咁所以佢都用翻台湾嘅朋友就系 去咗台湾啊， 系啊，李十一都系啊， 好多戏啊今日， 所以李十一可以搞到 show 咯，先前仲有一个几有趣系喺便利店有关 tie in 嘅个 show 咁样。幾得意嘅，咁而黃嘉怡就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啲台灣嘅新式嘅音樂人啦，咁然之後可能幫佢做啲 remix 啊、新版本嘅歌啊咁樣。咁你頭先提到呢位係 Disparity 咧，就係先前就係同佢做咗《厭世念》呢一首歌嘅一個 remix 嘅，因為嗰首歌本身係即係再沉鬱少少，但係經佢處理之後咧，件事就 bright 咗少少嘅。 呢個 Disparity 都係金音獎嘅得主嚟嘅，即係做電音非常之出色嘅一位音樂人。 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係純粹就係播翻黃嘉怡。厭世念嘅呢個 Disparity Remix， 冇問題，這個歌名幾襯我，即係冇得去台灣嘅呢個厭世嘅情緒，你睇下。 哦，咁應該播葉倩文嗰首咩 Happy Birthday to Me 咁樣， 早咗啲，早咗啲。失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个政府部门有员工确诊。消防处职工总会表示，三名消防员确诊，分别驻守长洲和青衣南消防局。一名高级入境事务主任确诊，他的太太日前亦都确诊。入境处说，职员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九楼，居留权证明书组负责后勤工作，办公室不对外开放。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前日，包括所有公共设施已经即时作出全面清洁和消毒，有关办公室亦都暂时关闭，正是了解他的感染原因以及有没有其他密切接触者。另外，水务署屯门滤水厂一名承建商工人确诊，话事件对食水安全无影响。他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寻日，他寻晚接获通知确诊，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六艘货船有船员确诊新型肺炎，大约140名船员在南丫岛对开海面的船上接受隔离。海事处说，至今大约有10,000多名船员获豁免强制检疫，但是必须遵守特定条件，包括留港期间要进行14日医学监察。港大专家何柏良批评近日来港的船员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度和印尼等。政府说这些是高危地区，但船员却获豁免检疫，有常识都知道会出事。现行豁免检疫安排有如无掩鸡笼，促请政府立即取消。政府在社交网站专页天马台说，再有虚假消息指行政长官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下星期实施禁足令，停工停市7日。政府澄清绝无此事。政府说，两日前曾经澄清没有计划实施禁足令，对于一而再、再而三意图引起公众恐慌的虚假消息予以强烈谴责，提醒市民对于网上流传的消息必须从正当和可信赖的渠道查清真伪，切勿轻信谣言，亦都不要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广传。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方有关举措是对美方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国际法以及是外交惯例。汪文斌又说，美方驻成都总领馆从事和身份不符的活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经多次提出交涉，认为美方对此心知肚明。被问到中方给予美方关管的时限是否同为72小时，他说中方已经就决定停止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业务提出具体要求，强调外交是港对等。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高温天气持续，下个星期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5点，是跌557点，总成交金额1,6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1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跌7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8蚊，跌29蚊；阿里巴巴239蚊，跌7.6。

其实今次疫情都真系改变咗几多嘢嘅。有啲朋友咧，即系长期见唔到面啦，我发现好似见唔到你都几好，几自由噶，单身。咁倒翻转，长期见面啲人咧，好似就觉得有啲唔妥啦。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而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深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而当初所想交给他，人待我。 第二首歌揀嚟 Edgar， 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See You Next Time。填词有何方？歌曲名称 See you next time。头先我讲到话喺太长时间相处底下咧，你会发现可能呢一切并不是自己想要嘅当初。咁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呢个勇气。執拾行李，學習離開這一段不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紅色的瓶中，國際的票根深 为你介绍呢位内地出世但系台湾出道嘅创作歌手，佢叫做郑兴。呢张专辑名称叫做《眼泪博物馆》，当中好多作品我哋都听过啦。呢一首系主题之作，嗰、那个名称《恋物癖》。唔舍得抛低过去，搞到你好似一个恋物癖嘅人咁。唔舍得抛低过去的，而且确就会孭住好多包袱向前行啦。咁但系我就算真系抌低咗过去，其实呢个城市当中嘅一草一木，可能都会引起我嘅回忆。可能系一张飞美，可能系某一首歌，又或者一杯奶茶。而呢一首作品话俾你听，系一碗汤。扮做冇事啦，即系离开你我都可以好正常咁生活啊。但系就系饮翻嗰一碗汤，嗰、那个熟悉嘅味道又令我谂翻起你。梗系李荣浩作品啊，《耳朵》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歌名称叫做《念念又不忘》。 以为在念念当中可以遗忘的故事原来不成立。最后一首歌简直李荣浩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念念又不忘，所以啲嘢呢都係唔好等到冇得執嘅时候先嚟处理啦。话掂星期六日冇得出街，不妨试下執下间屋啦。提下你啦，今晚11点开始都係联播嘅时段，不过星期六晚有我喺度啊，我哋星期六晚再见。